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电视节目见字如面，前两季的热播和高口碑已令这档读信类节目成为高品质综艺的代名词。恰巧的是呢，首季一本好书正式画下完美句号之后，见字如面第三季接着在12月25日正式开播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档节目见字如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见字如面啊这档节目的英文的翻译哈， Letters Alive。 Letters Alive， 前面这个 letter 啊是我们的这个信，但是呢同学们注意啊，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啊， letters 后面加一个词 alive， A-L-I-V-E alive 表示呢活着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网友啊对这档节目的一个评价，这对中国综艺类节目来说是一股新鲜的空气，这是人们在网上对该电视节目见字如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价哈。 A breath of fresh air， A breath of fresh air。 我们知道呢这个 breath 是呼吸的名词，然后呢后面再加上 fresh air， 新鲜空气，呼吸了一口啊，这是英文的直译了，转一下呢我们就可以说一股新鲜的空气， A breath of fresh air。同时啊，呼吸这个词因为呢它的词性是名词，因此它的发音是 breath， 而它的动词呢是 breathe， breathe。 后面提到了综艺类节目来说哈，是一股新鲜的空气，后面用的是 China's variety showbiz， variety 表示各种各样的， is one of widespread online comments， 人们在网上的一个评价，用的这个英文翻译是 online comments for the TV show Letters Alive， Letters Alive。 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了哈，那么这档节目的英文的翻译是 Letters Alive。 在过去两季哈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呢，该节目会将带着更多的惊喜回归。该节目啊将挑选很久以前由名人或普通人所写的信件，然后呢由当今的一些名人重新解读，通过呈现感人的故事引起观众的共鸣。 After achieving huge success in the past two seasons， 哎，过去两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看一下取得成功用的是 achieve success， 那么在成功的前面加上巨大的这个词 huge success， huge success， achieving huge success in the past two seasons。 The mega hit show， the mega hit show 哈，用了一个词叫 mega， 巨大的一个轰动效果的一个节目 mega， M-E-G-A。因此啊，我们在翻译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或者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mega 啊，表示它的规模，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Mega hit show will return with more surprises， 会带着更多的惊喜回归。 Letter penned by celebritiesAges ago or modern ordinary people， 该节目的信件的选择呢是从一些很早以前的一些名人或者呢普通的老百姓哈写的这些信件。那么看一下写的这个信啊，今天这个写这个字没有用 write， 而用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但是呢大家 一般情况下不会这么用的那么一个词，叫 pen， P-E-N， 钢笔。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知道钢笔这个词还可以呢作为动词哈，表示呢写信哈 ，pen letter。那么今天的这个句子结构呢是 letters penned by， 由谁写的这封信？我们也可以说啊 ，letter written by， letters written by。但今天用的是这个 pen 来替换这个 write。接下来跟的是呢 celebrities ages ago 啊，一些名人很久很久以前写的哈、啊、这些信件，很久很久以前，他用的是 ages ago 哈、啊，表示呢非常久远的一个年代。or modern ordinary people， 或者呢当代的普通人 ，are chosen and then reinterpreted by today's stars。被选择下来，然后呢由当今的一些名人重新解读，好，看看这个解读叫 reinterpreted。 我们知道 interpret 表示翻译，前面加一个 re 表示呢再一次的翻译，而今天呢指的是呢一个人对某一个事情的一个重新的再理解，也可以用这个词 reinterpreted by today's stars。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通过呈现感人的故事引起观众的共鸣。看一下引起共鸣用的一个词组呢是 striking a chord， strike 表示敲击敲打，后面 chord 是指我们乐器上的一个和弦， striking a chord就可以翻译成呢敲击出了一个旋律。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呢转译一下呢引起什么什么共鸣， striking a chord with audiences by presenting human stories， 通过呈现感人的人类的故事，这是直译了哈，我们可以转译一下叫做呈现感人的故事， presenting human stories。那么该节目的第二季在豆瓣上呢获得了 9.3 分的高分，创下了记录。 The second season received a record score of 9.3 out of 10， 满分呢是10分啊，它获得了 9.3 分的高分 on 豆瓣 China's major TV and film review platform。 那么一位用户说到呢，见字如面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之一，它通过展现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魅力引导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Letters Alive is one of the best shows in modern China and it guides us to be a better person， 它引导我们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哈 ，to be a better person through highlighting 展现哈，或者说呢强调 highlight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呢对某一个事情某一个点进行划重点哈，进行强调哈，用这个词 highlighting the charm 展现魅力哈 ，highlighting the charm 这个 charm 我们讲过是魅力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玩豆瓣 user said， 那另外一位用户呢补充说，与一些关注名人无聊私生活和八卦新闻的真人秀相比，见字如面为优秀节目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in comparison with， 它有一个对比哈，用的这个词组呢 in comparison with 啊，与什么相比，这 comparison 啊是名词，动词呢是 compare， 它的结构呢是 compare A with BA 和 B 进行比较，或者呢是 compare A to B 啊，把 A 比成了 B。 而如果用名词的话呢，与什么相比的话呢，用的是 in comparison with something， 和一些哈非常无聊的哈关注哈一些名人的私生活，用的是 with some reality show真人秀哈 reality show。 有一些真人秀呢它的关注点呢是非常无聊的 celebritiesboring private life 啊，一些名人的私生活啊 ，celebrities boring private life and gossip news， 后面有一个八卦新闻啊，八卦新闻呢，英文的翻译是 gossip，G-O-S-S-I-P， 后面加一个 news 啊，新闻，因为这个词 gossip 啊，表示说呢，小道消息，没有证据的一些传言啊，用这个词 gossip。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两个词合到一起呢，就可以翻译成。八卦新闻 gossip news。 那么见字如面哈，为优秀节目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Letters Alive set a true example 啊，树立了榜样啊。Set example， 我们也可以说呢 ，set a good example。Set a good example， 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哈。那么今天用的是一个 true example 哈，一个真实的一个好榜样 of what is a successful show 啊，一个成功哈优秀节目究竟应该如何来办？那么根据该节目的总导演介绍啊，这些书信体现了普世的价值观。According to the show's chief director 哈，一个总导演。The letter offer insight into universal values. 前面有一个词叫 insight， 能够洞察到，能够了解到，往往这个了解呢是非常的深入的了解。Insight, I-N-S-I-G-H-T, insight 后面加介词 into something， 后面跟的这个词组呢是普世的价值观。这个 universe 是世界宇宙的意思，后面加上这个 value 价值呢，合到一起呢是普世的全球的哈，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价值观 universal values。 他说啊，他们在选择信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呢这些信呢应该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同时他补充说到呢，这些信可以鼓励更多的人独立的思考和反思他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There is only one standard in our selection. 哎，我们在选择这些信件的时候呢，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哈 ，one standard. That is, these letters deserve to be seen by more people. 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And those letters can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think independently. 能够让人们独立的思考哈，这些词都不难。Independently and reflect on 后面这个词组啊，多少有一些难度。Reflect 这个词呢，原来表示反射，而表示一个人思考的话呢 ，reflect on 表示的是呢，一个人对某一个事情呢进行深刻的一个思考啊，一个考虑。Reflect on life 对生活 and the world 以及呢周围的世界啊进行呢思考啊。Reflect on life and the world.Around them， 同时啊，他意识到呢，世界上的确啊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呢，人性可以打通这些文化的差异。人们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理解，可以通过写作来被别人感知到，这就是文字的力量。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do exist in the world 啊，那么说文化背景的差异呢，的的确确呢存在着哈、啊，用一个 do exist 啊，是一个强调句哈、啊，存在着 in the world， but human nature， 但是人性的本质哈、啊、，human nature 哈、啊，大家记下来，人类的和人性的这个本质 can bridge different cultures。能够呢架通这些差异啊，用的这个 bridge 桥这个词，但同学们注意啊，这个桥呢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了，它表示能够缩短一个距离 bridge different cultures 啊，把不同文化的这个差异呢给他们呢缩短。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others, and society 啊，人们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了解，能够通过自己的信件哈、啊，自己的书写的形式呢，被别人理解哈、啊、，can be understood 啊，是一个被动语态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writing， and that's the power of letters 啊，这就是呢信件或文字的力量。该节目的导演补充说呀，中文信件仍然是啊该节目的主要的选择。那么来自国外的经典信件一定也会给节目呢带来更多的不同的感受哈。Chinese letters are still the mainstay of the program selections. 哎，主要的一个 mainstay 哈。那么这个词 main, M-A-I-N, main, 主要的加一个 stay, 合到一起呢表示一个 majority 哈，绝大多数的意思。Mainstay of the program selection. But addition of classic letters,但是一些 classic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经典的哈，非常有知名度的哈 classic letters from abroad 海外的国外的一些经典的信件呢 is bound to bring more diverse taste， 可以呢给这个节目带来更多不同的这么一个 taste T-A-S-T-E 更多的一个口味哈，更多的一个味道，前面加一个形容词 diverse diverse 啊，更多的、更多样化的一个品味哈、啊，一个味道。To it, he said or he added 啊。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啊，很多同学会问，那么第三季的哈、啊《见字如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好，那么这个话题啊，留到明天我们继续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t is a breath of fresh air for Chinese variety showbiz is one of the widespread online comments for the TV show Letters Alive. After achieving huge success in the past two seasons, the mega hit show will return with more surprises. Letters penned by celebrities ages ago or modern ordinary people are chosen and then reinterpreted by today's stars, striking a chord with audiences by presenting human stories. The second season received a record score of 9.3 out of 10 on Douban, China's major TV and film review platform. Letters Alive is one of the best shows in modern China, and it guides us to be a better person through highlighting th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ne Douban user said. In comparison with some reality show that focus on celebrities' boring private life and gossip news, Letters Alive sets a true example of what is a successful show. According to the show's chief director, the letters offer insight into universal values.There is only one standard in our selection, that is, these letters deserve to be seen by more people, the director said, adding that those letters can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reflect on life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as well.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do exist in the world, but human nature can bridge different cultur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others, and society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writing,And that's the power of letters. Chinese letters are still the mainstay of the program selection, but the addition of classic letters from abroad is bound to bring more diverse taste to the program.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三只小猪》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little pig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 traditional tales, 民间传统小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小猪。Can you guess how many pigs are there in this story?那你能猜一猜有多少只小猪在这个故事里面吗？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Three Little Pigs. 啊，那今天呀，这次老师就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经典童话故事《三只小猪》。Once upon a time,There were three little pigs who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in a wee little house. It was crowded. 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三只小猪啊，和妈妈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房子里面。这座房子啊，实在是太拥挤了。 One day, Mother Pig said to her three little pigs, It's time to go out into the world to seek your fortunes.And build homes of your own. 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对三只小猪说呀，现在呀，是到了你们去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程，建立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了。 As she waved goodbye, she said, Remember, beware of the big bad wolf. 那当她跟大家挥手告别的时候呢，她同时也说到了，请记住啊，一定要小心大灰狼。 Humming and singing, the three little pigs started off down the road. The big bad wolf watched from the hill. He smiled and licked his chops. 那哼着小调，唱着歌，三只小猪启程上路了。那很远很远的小山上啊，有一只很坏很坏的大灰狼看到了这一切，他微笑着， 舔着自己的上牙膛。The three little pigs soon met a man with a load of straw. 那三只小猪呢，很快就见到了一位男士，他有一车的稻草。Good morning, sir, said the first pig. May I have some straw to build me a house? 早上好，先生，第一只小猪就说。然后他说呢，你能给我一些稻草来盖房子吗？ Help yourself, little pig, said the man. I have enough to share. 那这位男士就说呀，请你自便吧，随便拿，我有很多稻草可以分享呢。Now, a house made of straw is not a very strong house, and it doesn't take very long to build. 那现在你要知道，一所用稻草盖的房子肯定是不结实的呀。但是呢，它当然盖起来也不用花很长的时间。But that was okay with the first little pig, because he would much rather sing and play than work hard all day.但是对于第一只小猪来说呀，这已经很好了，因为他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一整天的辛勤劳动，而是要更多的花时间去唱歌和做游戏。Humming and singing, the first little pig built himself a lovely little house of straw. 哼着小调唱着歌，第一头小猪盖起了一栋非常不错的稻草房子。The big bad wolf watched from the hill. He smiled and licked his chops. 那大灰狼啊，站在远远的山上看着，然后他微笑了，并且舔着自己的上牙膛。The second little pig met a man with a load of sticks. Good morning, sir, he said. May I have some sticks to build me a house? 那第二只小猪呢？遇到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有一车的木头，他就说呀，早上好，先生，我能要一些木头来盖房子吗？ Help yourself, little pig, said the man. I have enough to share. 这位男士就说呀，请自便吧，随便拿，小猪，我有足够的木头可以来分享呢。 Now a house made of sticks is not a very strong house.And it doesn't take very long to build. 那当然了，一所用木头盖的房子当然不会很结实啦，而且呢，它也不会花很多时间来建造啦。But that was okay with the second little pig, because he would much rather sing and play than work hard all day. 但是对于第二只小猪来说呀，这已经很好了，因为他可不想花一整天的努力辛勤工作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更想要做的是唱歌和做游戏。Humming and singing, the second little pig built himself a lovely little house of sticks. 哼着小调唱着歌，第二只小猪啊，给自己盖起了一座非常不错的木头房子。The big bad wolf watched from the hill. He smiled and licked.His chops. 那远远的山上啊，大灰狼看着这一切，然后他微笑了，并且啊，舔着自己的上牙膛。Now the third little pig met a man with a load of bricks. Good morning, sir. May I have some bricks to build me a house? Help yourself, little pig, said the man. I have enough to share. 现在第三只小猪呢，遇到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啊，有一车的砖头。早上好，先生，我能要一些砖头来盖我的房子吗？这位男士就说呀，请自便吧，随便拿，小猪，我有足够的砖头可以用来分享呢。Now, building a strong house of bricks is a lot of hard work. And even though the third little pig liked to sing and play too,He was not afraid of a little hard work each day. 当然了，建造一所牢固的砖房子啊，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很多力气的。尽管第三只小猪呢，也非常喜欢唱歌和玩游戏，但是对于每天的辛苦工作，他一点都不害怕。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